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32集。抽签的速度很快，不到5分钟便选出了人。七个人在主城的其中一处传送阵集合，到了一座偏僻的小城。根据护卫的情报，占卜师是一个帅气的男巫，右手上有花纹，头上有黑色翎羽，是一只乌鸦妖。护卫还贴心地给画了一张画像。几人本以为这标志很明显，应该好找，结果到地方一看，小城里的 NPC 脑袋上都有毛，简直是个乌鸦城。没办法，只能散开找人。三族大战，按照游戏背景，这是10年前的事了。 所以， 护卫是战乱那年回家守城的，死后一直没有离开过。那他和占卜师应该10年没见过面了。江晨看着画像， 找和这上面最不像的。 对。二人传达完主要思想，继续找人。十几分钟后，他们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成功找到了人。只见这占卜师满脸皱纹，右手烧得惨不忍睹，一步一拐地领着他们进了旁边的小木屋，拿着画像追忆。 啊，好久没见过我以前的样子了。 他摸摸脸。 当年我想要变得更帅点，可惜炼药失败成了这副样子。 他又摸了摸皮包骨的右手。 这是另一次炼药弄的。哎， 他怜惜地抚摸着腿。 这是另外一次。 小木屋里一片沉默。几秒后，王妃鸟咽咽口水。 他都能把自己弄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地步，那咱们找他占卜靠谱吗？ 占卜师有年头没见过自己的画像了，孤影自怜了半天，充分向客人讲述了一个作精如何一步步操作把自己作死的过程。他大概也觉得不靠谱，用某字因嗑药弄坏的嗓子安慰他们。 你们别看我这样，我占卜还是很厉害的。 我不信。 不信也没办法，看门大爷指定占卜师。 我怀疑他们之间有某种肮脏的交易。 咦，难道是大爷的老相好？ 是不是老相好我不知道。方景行打量着占卜师这副尊容。按照这次剧情风格，我猜给咱们占卜的条件可能是帮忙治好他。 你说啥？ 他介绍这一身伤总该有他的意义啊。王飞鸟正想挣扎地辩论一下，便见占卜师终于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画像。几人顿时紧张地屏住呼吸，听见占卜师哑着嗓音。 让我帮你们占卜找人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 王飞鸟几人不吭声，江晨抬了一下眼皮。 我要恢复以前的容貌，如今我腿脚不方便，不宜出远门，你们去找齐我要的药材。 王飞鸟几人哦了声，觉得还好。做剧情任务很多都是帮 NPC 找东西，隐藏剧情顶多是麻烦一点，这没什么。江晨这边的系统自动给答复。 好，什么药材？ 占卜师开心地嘎嘎一笑，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们。几人拿过来一看，发现密密麻麻一大串，少说有十几种药材，越往下越难找，怕是要跑大半个地图。 背面还有一个， 是最重要的，别漏下。 几人闻言翻页，对上六个狗爬的字，红纹狮王的牙，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王飞鸟的理智怕得断线，把自家老爸经常怼他的那句用在了这占卜师的身上。 你他妈咋不上天呢？ 江晨也被这一长串的名单弄得有点恶心，但对最后一个没有太大的感觉。30年游戏加了无数东西，他虽然在正式开服前看过资料，但重点关注的是陌生的职业、竞技场、赏金墙以及几个副本，不可能把新加的怪都看一遍。 这个很难。 王飞鸟几人意外地看向他。 大佬，你以前没玩过游梦啊？ 江晨没吭声，他对着方景行时乐意吝啬地给一句实话，当个长辈，但身体和心态毕竟都年轻，所以在年轻人面前不愿意承认自己老。方景行在内测的时候就使出他以前可能没玩过。红纹狮王是最厉害的一关， 而且是满级怪。 这红纹狮吧其实不难打，但他们的狮王是真的超级难打， 平时都得组队去打他，一个人是打不过的。 打还是能打过的，方队某次直播就单人弄死过他。 你当咱们是方景行啊？ 一行人扫一眼好友，笑着附和。 就是，你当咱们是方景行啊？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40级的，其余都是30多级。狮王是99级满级，咱们呢得人人都有方景行那个水平，才有弄死他的那么一丝丝的希望。 他看着大佬。 这么说吧，他不是野兔 boss， 但是拥有野兔 boss 的牌面。每次开服首杀，系统都会给个公告。 想了想，他还觉得不够。 哎，大佬，你知道游梦的赏金墙吗？ 江晨点头。赏金墙以前就有，虽然这些年也加了很多东西，但他并不陌生。 狮王的实力是单人赏金墙5星级的难度。 哦。 这么一说，他心里大概就有数了。狗剩听着这声不咸不淡的欧，哭笑不得。刚才都白说了，大佬没玩过游梦，更没打过狮王，他们再怎么形容也没用，让他打一次就知道厉害了。 总之呢，这个狮王咱们现阶段打不了，其他的几个也够呛，估计因为也是满级怪身上的东西。咱们先把能找的都找了吧。 江晨再次看看这张单子，心里默念着不杀生，收了起来。占卜师见他收了，又是嘎嘎一笑，更加开心，慢条斯理伸出一根手指。 这是我其中一处上需要的药材。 占卜师从抽屉里拿出第二张纸，上面又是一堆字。 这是我另一处伤。 江晨不等听完，冷着脸走过去踹了他一脚。可惜这次的 NPC 不能踹动，占卜师丝毫不受影响，用那破锣似的声音继续道： 需要的药材。 他伸手一递，等着他们接。王飞鸟几人的脸色一时间都不好了。 这货刚刚说了几处伤来着？每处一张单子，这是要找到地老天荒吗？ 方景行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……他这话还没说完，江晨直接开了仇杀，封印符犀利地直扑过去，占卜师那满是褶子的脸瞬间喷血，王飞鸟几人震惊。 我操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